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，怎样的情深意浓，会让两个人那一生当承诺。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，那样的月色太美丽太温柔，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。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，偏偏似汤如你说来最动人，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。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，那样的月色太美丽太温柔，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。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，偏偏似汤如你说来最动人，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。 受红尘多作弄，

算什么？你是否非他不嫁？当选。